上凝珠，蓝蓝天，原色美丽，只一瞬的乍现，每道彩虹，每阵爱情，为何是虽跑远，曾是伴我却不可以行走，让心爱陪伴每一天，常凝住人群中，惋惜你亦只一瞬的乍现，这段爱情，这份感情，唯在梦中可相见，曾是伴我却不可以行走，让郁结的心好过点。夜深从来没人说，遇倦了请倚我身边，不眠只因我喜欢，纪念当你轻亲我在耳边，依然深深里仍为你常挂念，不知道会否再逢，只知心中挂念，依然深深里常为你仍挂念，不知道会否重见我，但知心里仍为你痴痴永不变。 Thank you.